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的什么吃饱不寂寞 Hey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的什么认识的小孩难骗过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的什么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高气压有所减弱，各项污染物仍维持在较低浓度水平。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 U， 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2018年3月7号，北京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污染源普查以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污染源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对象。普查范围包括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北京市结合实际情况，在国家普查内容的基础上，还增加了3项补充调查。污染源是指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场所、设施、装置以及其他污染发生源。污染源普查即是对污染源数据的全面清查和统计。污染源普查具有经济普查、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等全国性普查的一般性特点之外，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只要有生产活动，都会有污染物的产生，而这些活动又涉及不同的部门、行业，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而有关各类活动主体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各部门力量，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才能有成效。另一个特点是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北京市本次普查不仅要清查北京市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等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还结合了北京市实际，增加了相关专项补充调查，进一步掌握现阶段北京市污染状况、污染对环境影响范围和程度、污染变化趋势以及污染的治理能力和现状。本次普查确定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开展污染源普查，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北京市各类污染源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握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为改善北京市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依据和支撑。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